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成码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一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啦，咁啊，我哋又翻嚟啦。咁啊，原来咧闹人咧，即系真系可以 开心啊！ 年年益寿，我见你好开心啊！年年益寿啊！ 闹成闹人噶啦， 难怪见到开心你， 难怪身体好啊！ 精神饱满啊，大佬 闹唔知身体好啊， 身体健康， 俾翻口罩佢戴。因为阿杨永强定边位个，即系嗰次开记者会，即系 话杨永强好多落咗台好多年啦。 嗰个乜春嘢啊？嗰 陈乜鬼嘢啊？ 即係佢話戴住口罩講嘢唔方便，所以 嗰個係梁卓偉。 梁卓偉啊，結果就俾人哋鬧到撲街啦。 醫學院院長嚟嘅， 咁啊俾人鬧到撲街啦。 同樣即係仲係專家嚟添。 唔係咯， 但係因為佢即係學術地位啦，真係肯定係專家之外專家嚟嘅。 唔係嗰啲所謂專家咧，一遇到共匪咧，講嘢就方向走板㗎啦，唔知點解㗎啊！所有人都係㗎。 你封咗關，我點樣翻去嗰個廣大醫學院嗰度翻工啊？好多人要人員要流動㗎嘛。 嗱，即係我哋都要理解你嗰啲官員咧，一定要跟住個調子，係嘛？所以咧，即係佢要拗贏，要自拗贏咗自己嘅專業，所以佢必須要係離開。開自己的專業講一啲你都唔佢自己唔信之， 依個咧就搞到你都唔信。依個就係香港嘅官員咧未夠級數。你望下去到台灣，去到外國嘅官員咧，其實你講完咧，你冇得鬧，你鬧唔到佢，因為你唔知講乜嘢。就好去到原話嗰啲即係所謂官樣文章，咩叫官樣文章咧？你捉唔到錯處，因為佢根本冇講過，即係講埋啲廢話嚟嘅。即係即係唔係話即係話台灣官員， 唔係你睇下官員，你睇下柯文哲咪一個例子啦。柯文哲咁就係一個例子啦。咁你嗱即係好簡單啫嘛，你封關。有咩咁大不了啫？如果有啲人經常要去嘅，譬如你廣大教授，我要翻去深圳呢間醫學院要 on duty 嘅，要睇住嘅。咁呢啲人進出呢啲關口嘅時候，如果你係有呢啲管制措施嘅時候，佢有醫生證明，或者你要出具， 屌你！你直情俾個獨立屋個住， 係啊，你 自己隔離，自己隔離， 係啦。 嗱，之後你又唔同人， 你馬會咁啫嘛， 咪咯。 咁馬會都係一樣啫，有啲人要上去嘅時候，一個過關。咁就馬會專車接，唔知又去咗嗰度， 有翻嚟再做，有特別措施嘅， 係 嘛？或者你啲貨運司機嘅， 係啦。 咁你貨運司機嘅有醫生證明嘅，你日日開車嚟都唔緊要。OK， 咁禁人過關就唔係禁貨物過關啊嘛。所以今日呢啲人俾人哋。調咧就係咩咧？啊！你明咩啊？你超級市場啊，搶呢樣搶嗰樣，係因為大家對你嘅政府冇信心，先喺超級市場搶嘢啊嘛！ 而家皇軍嚟到啊嘛，皇軍嚟到先搶啊嘛，唔係 無緣無故搶噶嘛，啱唔啱先？咁你如果你貨運仍然係繼續嘅話，貨運仍然繼續嘅話，咁。有乜所謂啫？啲人咪先， 係嘛？ 即係好似 做得好嘅朋友咯。你喂有啲人，你話又仲要講，就有啲香港人喺深圳住，翻嚟香港翻工。喂，嗱喺呢個非常時期就有非常手段， 同埋 嘅處理㗎嘛。 嗱，唔翻嚟或者一個咁樣，其實你好似外國去封，係唔俾經中國大陸，唔俾香港。入過呢啲地方嘅人去，佢唔係唔俾本國人翻嚟啊嘛！你一樣啊，你唔俾大陸人出嚟，你香港人可以過嚟，但係過嚟咧，唔該大家咧就自我檢點啲，就自我隔離啊，或者真係我哋每個地方隔離佢哋。喂，可以做到嘅喎， 我哋封關唔係好似大陸嗰啲咩封路，揾紅泥石屎封咗個關佢啊嘛。 個窿係唔撚俾你過。 即係其實咧，如果你係封關咧，喺後面有啲措施係去補足呢個不足 嘅。配合佢嘅， 配合呢個配合。 封關我就唔俾大陸人過嚟就得㗎啦嘛，你香港人可以翻嚟嘅。 又講到又話做生意又唔得啊，影響啲商界朋友。依家啲商界大媽耍，你叫佢而家翻上大陸傾生意啊？唔使噶啦，係嘛？大家 停曬啦，生意， 即係要傾生意。我哋啲唔識做生意嘅都知道，而家喺網上邊可以 FaceTime 大家傾啦。 好似 SARS 咁啫嘛 ，SARS 嘅時候咁咪透過呢個網上咯，視像做咯， 視像做咯都得㗎嘛。 零三年都得了，而家咁更啦，比零三年更加先進啦。 咪就係咯，你冇理由退翻流 啊！你要翻去睇貨， 逼到而家咁樣五點鐘，今日四點幾開始嘅嗰個 五點，我記知道 五點啊， 五點 準時五點，因為我好似其實未到五點，啲人已經講話封關啊咁樣嘅。 因為網上面已經 流傳啦， 傳到 咁 你已經封咗啦。 到而家你都仲喺度死撐。話表現出咧就係我唔係因為嗰啲咁嘅 醫護人員啦，總之就 我唔係因為嗰啲人咧係罷工，唔係醫護人員罷工咧，我就咩好啦？你而家你完全係唔回應依醫護人員喎，你又自己再封關，好啦。你是想表示什麼呢？ 我不是受威脅之下封關， 不是我非你啊，不是你非我，我非你啊，現在是不是這 樣 的意思啊？對，這個是林鄭的性格越來越很清楚，她不會理人的，她是她自己做事， 是一個死臭屁，是啊， 即是你沒辦法，你 如果 你不是很適合做這些位置， 如果你是很好好地跟， 是啦，要講㗎嘛！ 你今朝都好，你又琴日唔翻，你今朝你同啲醫護人員好好傾。嗱，其實我哋有咁措施， 係啦。 啊，你未罷，你哋未， 我哋已經 plan 咗㗎啦。 我哋有個有咩措施咧？不過咧，因為要配好多嘢， 係啦， 所以而家咧， 遲啲再一齊公布咁樣樣。 係啦，你 即係點解你唔能夠咁做？你反修例事件嘅時候就已經顯示出呢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有啲嘢你同人傾咗，同人哋溝通咗，哦，大家唔明白啦，咁然之後就可以按住。一定的部分去做，你都不是嘛，你什都不傾，什都不講，等人家走到最極端的時候你才做， 然後他又覺得我不是因為你的極端而我 即是告訴人家我不信你啊，我不信你啊，我是做少少的啫，即是這樣的話對這件事是沒有好處， 不是因為你威脅我我這樣做的，Okay， 我已經做 plan 突咗噶啦。 你唔會， 如果係你咪做，你咪早啲同人講咯。其實我有 plan 嘅，咁你所以咧，大家咧就唔使咁可以 三安無躁。嗱，我哋有措施， 你哋取消咗個罷工先。我已經有計劃，我幾時咧就會出爐。你等多兩日好唔好？ 咁啊，佢要鬧你啊， 都仲要可以咁做噶嘛？ 你唔講俾你聽，我唔講俾你聽。 你就仲今日仲要發動群眾鬥群眾，揾啲人去抗議。 即係呢啲嘢係好，即係好好唔成熟。 其實咧，你而家揾咗嗰班人啊，高達斌去抗議咧，咁其實你就賣咗佢哋豬仔。 冇錯啦， 喂，佢哋話即係反對封關啊，你 又有封關 喎？你點樣啊？依班堅決係食真心啊，真心真意支持你哋政府。 又咩？你試一鑊， 試一鑊啦，係咪啊？ 即先啊！ 喂，阿高達斌佢哋。但阿霞姨雖然拋罩啫，即係都遮唔到醜噶嘛。 唔係呢個可能咧，中聯辦已經失撚咗忠誠好撚耐嘅駱惠寧喺度搞鬼嘅啫。嗱，屌你老味，我即係我哋講啊，俾錢啦，你屌你真係支持香港政府啊，唔好撚封關，屌你全面開放應該係。咁結果咧，林鄭呢邊又封關，咁會唔撚關我事啊，大佬？唔係我俾錢佢噶，係你中聯辦俾錢佢啫嘛，係嘛？屌你都因為中聯辦應該同林鄭冇行埋啊嘛，有駱惠寧啱新嚟，邊撚得閒行埋啫？係嘛？咁所以 行埋行埋兩個字，即 係好六十年代咯， 係啊， 好六十年代 嚟噶 嚇。講行埋嗰個已經炒咗啦，做咗同朱古力已經。 係一講到行埋，我哋啲阿叔嘅就諗到第二樣嘢喎。 好啦，嗱，我哋喂講下口罩之亂啦，係嘛？即係香港就嚇，即係 真係撲街家產， 即係都唔係連日來啦，已經。兩個禮拜大家就喺周圍去揾 口罩， 係啦。咁啲口罩即係都缺到犀利啊！即係總之有華人啊，啲人唔中意聽中國人都好啦。總之咧，有華人或者有唐人嘅地方咧，都缺緊口罩嘅，即係全世界。 嗱，咁咧就。有啲即係連鎖店啦，譬如成哥連鎖店咁又喂，我哋公布話聽日會各分店咧就二十盒咋，二十盒，咁竟然已經有 每個分店二十盒， 派人 有啲係即係凌晨四五點就已經喺度排隊啊，排到佢開門，咁咧就排撚到成幾百人出嚟， 咁其實喂，你都已經知道係二十盒。其實二十一個嗰個就已經唔應該排嚟㗎啦，冚家產嗰啲都排咗百鳩幾二百人出嚟，其實嗰扎人心態我唔係好明嘅喎。 仲要鬧人喎、 啊？我唔係好明啲扎人嘅心態喎。人哋講你話喂，我有口罩賣，咁我冇講數量，咁你哋排咁我抵鳩死啦，係咪？即係個店唔好啦。喂，人哋講咗二十盒，咁你第廿一到佢嗰幾百個，咁嗰啲嘅心態做乜撚嘢咧？係咪即係諗住你要講啊？有二十啫，可能有二百盒咧？ 鬧兩鬧有㗎啦。 這件事我都覺得成哥呢，成哥那班僆呢是有些、就是、處理得不好的、 啊、 你二十盒你好心你不要賣 了，又不行、 啊、喂不是、啊、你不是集中幾個點賣了、 啊、其實呢 其實不關他們事的， 二十盒你不應該賣、 啊、 你送、 你就送 咯，你送出來的話就沒有人賣你、啊、 你 我送了送了 你賣這些 人賣、啊、就好像我們過年這樣，年初一年、年三十元還很多，我連街市年初一年初二其實就只有幾檔開賣，只有少少東西賣的，你不通去罵人家你做什麼不賣， 不賣用咁嘅比例而 個環境唔一樣。 唔係你當全世界都缺貨冇呢樣嘢嘅時候，你預計到你話有得賣，就一定係瘋搶。 我哋講埋二十盒咯，喂，搶我冇計嘅喎，係咪啊？ 唔係咁樣嘅，即係嗱，佢點樣咧？ 係嘛？ 即係嗰樣嘢咧，係已經係必須嘅啦，係、要防疫嘅。好啦，咁既然係咁嘅時候咧，你話喂，我有兩盒買都好啦。都會好多人嚟排隊嘅，因為個個人都覺得話：咦， 你唔止兩盒啫， 係啦，你收埋好多嘅，咁樣。 即係呢個咧就係 呢個心態上 嘅人無關嘅，其實 係。但係你估計到㗎嘛？你估計到㗎嘛？ 你喺呢個環境出呢個消息咧，其實你係要估計到個震撼性嘅。 你仲要嗱，你睇到嗱，今日咧就有單新聞就係有人因為排隊買口罩而暈低。我哋想見到呢跡象咩？想見到呢現象咩？唔係咁啊！你預計到？ 謝公講，你人哋講咗二十日，你 知 道係啱，你咪打過你唔好排啦， 冇問題嘅喎。係 嗱， 數過我第廿一個，我自己行開啦。 嗱，嗰個我哋 公司要排嗰啲係老人家。 喂，我哋見好多其實限量發售都係㗎。 嗰啲 老人家去排。 喂，你而家香港，你香港好多嘢係限量發售㗎嘛？會唔會咁樣啊？係嘛？你 但係呢樣嘢，因為佢冇啊嘛。嗱，你睇新聞，我哋睇到有啲 咧，唔關埋我，已經係盡曬辦法，就係揾咁多貨翻嚟啦。 係，你冇錯嘅。我二十盒我都連個倉底我都拎埋出嚟咯。咁係嘛？唔通我都冇病埋啊？嗱，員工我哋都唔俾， 我集中兩個點三個點都好， 啱啱先 一樣你六盒。 係，當然你話喂，而家有某啲化妝品店即係卓越咁。我有兩千盒排，可能排 幾萬 兩三千人噶，係咪啊？係，但係佢個數量真係多嘛。但係你二十盒，得個二十盒， 咁人哋攞多唔多貨啊嘛？ 就係咯，唔係我即係你係咁係冇錯嘅， 即 係 多 即 係 喺道德高地你係冇錯嘅， 冇錯咁你鬧咩？ 唔係我問呢個處理係唔啱當咯， 做法 咯，係 啦，個 處理唔啱當，即係你 好咯。 你香港政府咁，你而家話喂，我有三千幾萬。你三千幾萬，喂，攞半出嚟，攞五百萬出嚟，攞部分出嚟，你唔係冇得賣翻嚟啊嘛，你繼續搜購翻嚟噶嘛，而家就係普羅市民買唔到啊嘛。 唔係，咁你係政府問題啫，而家講翻，即係你鬧緊阿成哥嗰批人賣人， 我唔係鬧，我即係話成哥可以安排得更好， 更好係啊，即係 可以再好啲嘅。 你二十盒嗱，係 咪？你 得 二十盒，你不如我哋儲埋，我有兩百盒，又儲埋，你有兩千盒，我先至賣 你。 你 又話冇啦，人哋 係咪先？ 你認得你又鬧 啦，係呢啲啦，嗱，你唔咁樣拗冇意義嘅。好啦，嗱咁啊。咁啊嗱，除咗口罩之外咧，咁啊連嗰啲咩消毒藥水啊、 洗手液啊、 漂白水啊，都一掃而空啊！即係你而家唔好話口罩，我想 漂白水都炒啊！ 買啲漂白水都買唔到， 我老婆都買唔到啊！ 我買滴露啊，即係滴露 都冇。 係啦，咁啊，即係屋企過年前滴露咧，仲有少少嘅。咁我老婆諗住仲有少少，過年先買啊！但係真係跟住叫我冇喎，叫我去買，我就行咗成個新蒲崗。新蒲崗啲藥房咧，就十間八間嘅，我都行勻曬啦。 冇， 淨係買到奶粉啫。呢期因為少咗， 一少奶粉就冇關心喎。 係，但係呢啲咧，即係啲消毒用品咧，就全部賣曬，兼且賣曬唔緊要啊，仲要抬價。 嗯，冇錯。 咁先攞。 好啦，咁啊就嗱，咁啊原來香港嘅女子監獄咧。是有做口罩的、嗯、但是其實數量就很少而已、做不知幾萬個這樣、根本就是 過手癮而已、 你來到這裡我當然要給你工作你做一下、你即做這口罩說加快生產要他們加班要加班也都加幾個限度 了那 些又不是老風你說我跟出面製衣廠 我是建工計的我 不 同你說在裡面做沙六不做沙六的我想跟你搏命關我 Q 事、所以即變咗咧，但係懲教署所出產的口罩咧，其實堆即係存貨係唔少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堆積咗唔知成千萬個咁樣，咁、有人咁講啦，已經有兩櫃送咗上去大陸啊，咁啊 未經證實消息， 咁、呢個我唔知啦，係咪咁講就咁講啦，咁、就話哦，咁啊後來咧就所以咧林鄭就話向中央請求呢個支援口罩，咁成個陰謀論就咁樣嚟嘅， 就 將我就送咗兩櫃上去， 跟住咧就大陸咧又揾翻一箱， 咁大陸又揾翻 一櫃過嚟， 揾翻一櫃俾一個數量俾你啦。咁然後啊，咁就感謝中央嗱，因為咧呢、這個陰謀咧從咩時候開始咧？原來從呢、這個我聽翻呢、這個台灣嗰啲政論節目，譬如呢、這個趙少康都有噏嘅，即係佢話嗱，佢到而家都講。香港出現了這個金融風暴的時候呢是大陸給資金拯救香港2003年呢是大陸給口罩和一些醫護用品去支援香港所以香港能夠呢就是這個金融風暴和這個2003年的SARS呢就可以安然度過因為都是中央 的 這個真的是大陸的五毛 的講法 但這個講法當然 你即刻呢現在個個信了 當然這個不是實情來的但是這個講得多呢 就是的 台灣佬就信 方言信了百次就成為事實 趙少康這些都算是醒目人馬他也信的講到今時今日他說、這個03年如果不是大陸即是中央給香港一些醫護的用品的話香港都出現了很大危機喂屌你根本大陸有沒有給香港一些醫護用品口罩、或者那些防護衣呢是 有 但現在都擺放在這裡沒有用到即係而家都可能過埋期點啦，係嘛？即係2003年到而家。 啊，咁同埋嗰個係你個比例嚟講咧，係足係咪話佢可以幫到香港咧？嗱，我當然唔敢講話係冇幫，但係去嗰個即係個比例嚟講。 即係咁講啦，大陸地震，香港有冇人上去支援啦？有， 好多唔少㗎。 唔係就係咯，即係有冇啊？有。咁係咪全部呢？唔係。咁老實講，即係某一方有某一個地球，每一個地方有啲災難嘅時候，有啲需要嘅時候， 我哋即係香港呢個度過呢個2003年沙士疫情， 絕對同大陸冇關。沙士就同佢有關， 係啦。 但係香港之可以 recover 咧，就同大陸冇關， 係啦。就算你有支援都好，其實。 你支唔支援都冇撚關係啦， 係啊，冇錯。 我反而多謝阿屌嗰條大班喎，大佬，係嘛？喂，佢真係一人一口罩，佢真係捐翻嚟喎，大佬。 同埋佢係阿大班咧，係搞大咗大家先至有醒覺嘅喎，係咪啊？如果唔係你大陸靠大陸，佢就淨係放沙士落嚟，即係多得佢唔少啊。 好啦，咁啊嗱，咁啊香港人就缺口罩啦，所以咧即係香港就好多人就即係揾去外地周圍搜刮啦，因為網上啊嘛。 咁或者先即係就打一插先。咁頭先就係講到點解呢啲咁嘅又即係頭先講啦啊啲傳言陰謀論嗰啲咁多香港人信咧？因為你香港政府你林鄭由其實咁多年都係啦，咁多人你係。資訊不公開不透明所以你搞到大家人心惶惶你講什麼都信好像、粉嶺、分園村那個說做隔離中心好了大家的人連一些即我們說的 藍絲都出來 廢佬都出來、做烏幫 藍黃大合作 是的到了過兩天、上個星期日我一早上早落樓踢球七點鐘出門踢球下面個師奶就喺度同我個管理員講緊，唉，嗰棟啲政啲衰政府嚟噶，隔離嗰棟公隔離嗰個未入伙嘅公屋啦，都要咩喎？都要攞嚟做隔離中心喎？嚇、啊！ 我話點解冇聽聞嘅？原來前一晚十二點幾，唔知點解 CI 咁犀利嘅，即係半夜十二點嘅信息，一早起身就望到啦。嗱，其實嗰棟嘢咧，未水喉都未有嘅，咩都未有嘅。咁咧就，但係有人信喎，點解啊？因為你嘅信息唔透明啊嘛，係咪啊？你有得粉嶺嗰個做隔離中心，你而家。啲人都信，即係你話哦，隔離有棟新嘅公屋，我都疑神疑鬼喎，即係都驚喎。網上有人講喎，喂，仲唔係真嘅？ 唔係粉嶺嗰棟係真係諗住做噶嘛？ 真係做嘅。咁啊，而家我係咪驚？我隔離有棟一模一樣喎，我係咪驚啊？ 咁所以咧就即係嗱，我哋唔好講啦，我哋講翻口罩啦。 係啊， 嗱口罩咁啊，咁啊香港人周圍去搜羅啦，即係全世界啦，越南啊、印尼啊、 菲律賓 啊，總之咩咩唔知 泰國啦、 西班牙、泰國嗰啲周圍去揾啦，各個地方周圍去咗網上購啦， 美國、韓國啦咁樣。 咁啊，其實全世界缺貨，因為全世界咧都揾緊口罩。你去到西班牙自己話我都 係啊。咁 我就前幾日咧，我見到有個學長啦，就去遊浮去到葡萄牙。咁去里斯本啦，即係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啦，就影咗張相出嚟，入房門口見到咧，貼咗張紙，中英文，英文就 no mask， 中文咧就沒有面具。咁然後就用應該 Google Translate， 點解會用到中文呢？大家都明啦，係咪 啊？咁所以即係變咗就全世界都短缺啊，呢個就事實嚟嘅。咁所以有啲人可以喺外地嗰度可以郵購到一啲。口罩呢嗱，呢個真係各施各法啦。亞馬遜嗱，我因為我哋自己個群組咧，就係有人啊諗住同亞馬遜嗰度咧，就係訂口罩啊。咁但係嗱，佢到今時今日都冇話唔得。但係就好多消息就話亞馬遜已經係唔會再將口罩係寄出噶啦。咁但係個單又好似話冇取消到，咁唔知係佢訂咗，而家已經 on the way 啊，因為 生產緊， 唔知啊，因為可能 on the way 啊，或者又係佢喺佢 on the way 之後咧，佢先至宣布咧，又唔再寄，我唔知啊。咁即係咧，而家就即係各方都係想緊辦法。咁好啦，嗱，我要提醒各位，如果你係訂口罩嘅咧，如果嗰個運嗰、那個運航運嘅路線啊經過大陸嘅話咧，咁就大陸扣個關嘅啦。 即係大劑啦，咁我即係我有批有啲口罩凍過水啦咁樣。 因為有人啦喺呢個越南咧就訂咗一批口罩，咁啊用 UPS 嘅 UPS 嗰個速遞嘅，咁就經大陸就結咗咧就係嚟唔到，咁啊UPS 都話願意賠償，咁但係咁好啦。因為他說在大陸已經被人哋 扣咗，係要咩賠償嘅，大家知咩事㗎啦。 好啦，咁啊再訂嚇，再向越南再訂，咁就用呢、這個DHL， DHL 咧就唔經大陸嘅，咁所以咧就應該係會攞到嘅。 DHL 好似係俾順豐收購咗咯喎。香港， 但係佢唔經大陸啊嘛，佢只要唔經大陸就冇事噶啦，係嘛？佢唔知經日本先至再嚟香港咁啊， 越南唔會經日本， 唔知啊，即係總之唔會經大陸啦。總之所有嘅口罩呢一類咁樣嘅防護嘅設備咧，一經到大陸咧就冚唪唥扣起曬啦。即係嗱，如果我作為我係大陸嘅管理嘅話咧。我都覺得是要咁喎，屌我都唔撚夠， 唔係啊， 點解驚我 咧？而係嚴重，而呢個係反送中嘅後遺症嚟噶嘛？反送中嘅時候，所有口罩係唔准運落嚟香港嘛？ 即係而家啲唔俾啦， 即係呢個係即係可能仲有啲關口係未收到呢個最新通知啊嘛。 我哋而家香港咧就要即係淪落到咧，即係等東南亞國家嚟接濟我。 仲有一樣嘢喎，嗱，即係呢個係確實嘅消息嚟嘅。因為大陸的疫情爆發得很厲害，全球都缺口罩，每個地方他們自己的有限量生產是夠自己地方用，而大部分採購的口罩呢其實很大部分呢是大陸做的，包括很多台灣的廠商呢都在大陸生產口罩，okay？ 所有在大陸的口罩，因為我們有一群組裡面我們有一位台商呢就是在湖北生產口罩，他們在過年的期間都沒有放年假， 咁但係咧，即係呢一間廠咧已經係俾即係當地政府咧團團包圍住。你生產每一個口罩，每一箱口罩全部政府收購。呢、這個唔單止係佢間廠係咁，即係佢透露咧，所有喺大陸嘅生產口罩嘅廠已經係俾政府咧，即係全部落曬單。 嗱，咁呢一個咧， 呢、這個此其一。 係。 其二嘅話咧，喂，我唔喺大陸訂得唔得啊？咁即係有啲 trade 啦，就咁同我哋講啲 trade。佢哋話：喂。其實在其他國家的地方、其他地區的地方，你去訂，譬如話喺南韓、喺越南、喺菲律賓、喺其他地方你訂嘅話咧， 都喺大陸。 唔係，佢哋嗰邊嘅廠商咧，都俾大陸嘅 buyer 已經係買咗你的生產線， 即係已經 包 曬包曬嘅啦。 所以你外間即係而家我哋喺網上面買嗰啲咧，係喺零售市場。 總之咧，有華人到嗰個地方咧，已經冇噶啦。嗱，咁喺嗱喺你頭先講到啦，即係共產黨就將佢即係大陸所有生產商嘅包曬啦。咁呢個無可厚非，我覺得要無可厚非嘅喎。嗱，即係好似我哋講翻啦，喺台灣 嚇， 喺台灣。就上個即係上兩十日到啦，及曬前 兩日啦， 啊咁咧，阿蘇英昌咧就宣布啦，就暫停呢個口罩外銷，咁咧就好似一個月嘅，暫即係睇情況先啦，咁樣，咁咧跟住咧就有人出嚟鬧啦，啊，包括啲藝人啊，大小 S 兩姊妹啊，仲有 凡凡啦， 係啊，阿凡凡啊，咁凡凡可能有啲， 總之就有人鬧啦， 係啦，咁有啲人就覺得嗱，好多朋友。就話誒，我哋即係依幾條友咧，都即係好明顯就即係錄嘅一定鬧啊！其實唔係喎，依壇嘢我哋支持喎。我話我頭先我未問你啦，咁其實即係我頭先講嘅時候，你都好似表示都支持，即係感覺都係支持嘅。 一旦將口罩列為呢個戰略物資咧，就有限制㗎啦，係嘛？喂，我先計本國人我先啦，大佬。 所以咧，就算我即係、就是、我啲深綠嘅朋友咧，都話：，誒點解始終話喂？依、這個又係啱嘅政策就要支持啊嘛！我唔係因為佢係藍，佢係綠啊，因為佢個政策係啱嘅。咁而家你台灣所公布的數字出嚟，我哋睇到數字，台灣本身係嚴重係缺 乏。好啦，嗱點樣缺乏？我哋下一節再講啦。